在失控之前，沈浩赶紧把目光收了回来。 矜持点，别乱放电行吧，我暂且信了，反正你记住我的话，秦锦城是万万不可招惹的。我刚去公司也没什么权利，照看不到你，你要真的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怕我没法去捞你。 想什么呢？专心做你的事儿，争取早一天当上沈总，别的给我少想，听到没？ 雷猛抬起手，就在沈浩的后脑勺上呼了一巴掌，力道也没有刻意的收着，打得沈浩脑袋偏了一下。 你要给我打傻了，恐怕这沈总就当不成了。 本来就傻，没准我一巴掌下去，你倒清醒了。 滚，你给老子滚，我不认识你。 行，滚吧。 雷猛真就是拉开了车门，沈浩一看这下急眼了，赶紧跟下车。 萌萌，我跟你闹着玩呢，外面风大，你赶紧给我回来。 你让我回来我就回来啊。 雷猛长腿一伸，跨到了机车上，手里拿着头盔往上抛着玩，一双鹰眼在微弱的路灯下闪着亮晶晶的光。这是双猫头鹰的眼睛，专门是为黑夜而生的。沈浩拦在车前。 行，你开个条件要怎么样才肯上车？ 雷猛眯着眼，不怀好意地盯着沈浩，看得男人心里直发毛，往后退了一步。雷猛这才说道， 其实也不难，就是我那车库最近有点满，想出辆车，只要在天亮之前把它卖掉，并且我在银行开门之前拿到钱，我就原谅你了。 少爷，我好像并不需要你的原谅，你他妈爱上不上。 行，那我走了。 雷蒙把头盔往脑袋上一扣，做事就要发动车子。沈浩气不打一处来，上前一步踹在桥栏杆上，几乎是冲着雷蒙吼出来的。 行行行，我答应你还不行？妈的，少爷脾气怎么还这么大？ 没辙，我爷惯的，就是他老人家不在了，一时半会儿恐怕也改不了。您老要不受着，要不…… 闭嘴，老子也惯总行了吧？ 雷猛抿嘴没有说话，抬了抬下巴，示意他抓紧时间，离天亮也就六七个小时了。沈浩泄气一般的拿出手机。 你哪辆车又不想要了？ 明黄色那个。 沈浩愣了一下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要知道，那辆车雷猛上个月才刚刚组装完成，花了大价钱不说，里面很多配件都是纯手工自己打造的，全球仅此一辆，绝无二家。想当初车子刚落成的时候，这货宝贝的不行，这才多久啊就看不上了，真的假的呀？沈浩不免多想了一步。 怎么想着要卖这辆？你不是最喜欢的就是这辆？ 谁跟你说我最喜欢的就是那辆了？我最喜欢的明明是这辆。 雷猛张扬地笑着，伸手拍了拍身下的重机车。毫无疑问，这车也是他亲手进行组装的，性能不输于市面上任何一款跑车。 那能一样？你想清楚了，别是一时冲动。 哪那么多废话，我让你卖就卖。这事儿老子烦透了，一点不符合我雷大少的气质，太他妈骚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喷漆那师傅肯定在忽悠老子。 你要不喜欢这漆的颜色，大不了再重新喷一个，至于要卖车？ 我就他妈卖，你管我？还是说你沈少连辆车都卖不出去啊？ 少激我，堂堂沈家的少爷会连辆车都卖不出去？你等着看我怎么给你卖出去。 沈家做的就是汽车制造，每年销往全球各地的车辆如过江之鲫，无法用数字来衡量，他又怎么可能连辆跑车都出不掉呢？果然，不出半个小时， 沈浩就挂断了手里的电话。 妥了，天亮提车，2000万先打一半到你卡上，车到手付另一半。 行，走走走，上车。哎呀，痛死老子了。 沈浩没有从雷蒙的脸上看出跟落寞这个词儿相关的任何一种情绪，看来他卖车真的只是因为不喜欢了，跟别的原因无关。沈浩仔细地想了一下，有了这个2000万，雷蒙暂时不会再缺零花钱了，也不怕他叔叔婶婶断他的生活纸了，可以先撑一阵子，等他在沈氏立足脚后那就不怕了，以后大不了让雷蒙来沈氏帮他，只要有他一口饭吃，绝对能给雷蒙一口汤喝，自己的兄弟委屈不得。雷蒙要知道沈浩是这么想的，不知道会不会后悔没告诉他秦锦城的事儿。雷蒙从沈浩手上要来了买主的信息之后，就把人撵回了家。他自己并没有回雷家，而是在外面的小公寓里过了一夜。算计了雷红夫妻离开了别墅，这才回去把自己的跑车给开出来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看着银行卡里多出来的2000万，雷蒙心里没有半点轻松，马不停蹄地赶到公司，连身衣服都是没有来得及换。前台小姑娘刚上前，雷蒙深沉的眼睛就瞥了过去。 我今天有事要办，你最好别拦着我。 小姑娘已经见证了这个男人是怎么对雷红的，这哪里还敢拦他呀？听到这话，远远的站定。 我没想拦你啊，雷总说你要来了就直接去会议室，秦氏的秦总已经到了。 秦锦城已经来了？真是一秒钟都不带耽误的，这男人做事这么讲究效率啊。 是下定决心了一定要拿走那块地的吗？那他偏不让他如愿，不仅不能让他如愿，他还得利用他在雷红面前立立威呢。雷蒙算计得挺好，来到办公室，两人正端着一杯咖啡优雅地喝着，听到动静回头便对上雷蒙一双卷着巨浪并且含着笑的眼睛，那积压着的愤怒惹得秦锦城的嘴角不太自然地弯了弯。这小孩今天穿了一件烟灰色的毛衣，外搭一件同色系的风衣，扣子开着，领子有点皱，看起来出门的时候比较急，白皙的脸颊染着一丝红晕，看来他是跑上楼的。这么急的吗？其实他没打算在他来之前解决掉这件事情，他虽然想要这块地，但有了昨天的事儿，他觉得没有雷蒙在场，他即使是拿到了地，这心情恐怕也不会好，有种胜之不武的挫败感，这可不是秦总的办事风格，所以他在等。雷蒙走到秦锦城附近，一脚踢开放在会议桌里面的椅子，椅子晃了两下，最终在秦锦城侧面斜摆着停好。雷蒙弯身就坐在了斜摆着的椅子上，腿翘起，一条放在另一条上，有节奏地开始晃，一双眼睛老神在在地望向对面的男人。对峙，这是秦锦城脑子里首先冒出来的词儿。雷红像是才反应过来似的，站起来就开始骂： 雷蒙，怎么越来越没规矩了？你知不知道面前的人是谁啊？你这什么态度？ 骂完又赶紧转到秦锦城这边。 啊，秦总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家晚辈被老爷子惯得没了规矩，不太懂商场上的事儿。你看他已经到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谈谈地的事儿了？ 雷红生怕秦总一气之下不买这块地似的，他也不想想，男人要是真不买，他们还能拿一笔违约金， 这么划算的买卖，搞不懂他为什么要低三下气的。雷猛连鄙视的眼神都懒得给他了，浪费精力。 雷总请便，这事儿我跟当事人谈就行。 什么叫跟当事人谈就行？这地挂在公司名下，他要买也是按公司的流程来办，雷猛算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要跟他谈呢？刘琴上前讲道： 雷总请吧。